各位，上次讲到马侯爷带着六黑松去道观，找最有道行的道长占卜问前程，只见身着草青色阴阳道袍，脚踏麻织多尔云鞋的道长就慢慢云眼放开，看了他两个人的相先，再开声讲话：贫道请问两位居士何求呢？马侯爷就代答了： 敬禀天师道长，我哋陆先生想占卜自身行人易全卦。 道长听咗就冇答话，喺面前个香案轻轻敲咗两下铜钟仔，叮叮两声过后，即刻就入咗个年轻道士嚟，送嚟咗龟壳铜钱。道长接过，年轻道士就即刻上香。又见道士口中念念有词，向上天敬品完，闭目沉思一次，先至讲：心性挂准，请居士下跪，向上天报上出世时辰、八字同姓名。六阿松一听啊，不敢怠慢，即刻双脚下跪，一字一句清楚连续三次向上天敬品之后，道长啊再次口中念念有词。双手一放，龟壳里头五个铜钱就冚唪唥摆平，咁样连续三次，天师云眼再睇清楚，合子计算，即获得手写签语而下啦。天下离道言三章，东南西北各不扬。帝王将相本无种，有为难而当自强。咁咪第一卦咋喎。第二卦嘅签语就厉害啦。天上有龙地下虫，食肉兼谋成真勇，百里之外虎称霸，再现皇帝怎是懵。道长天师云眼又一开，睇签语就大吃一惊，即刻向六黑松下跪。咁喺旁边睇得一清二楚嘅马侯爷同六阿松就急忙问啦：道长天师，你点解会咁噶？道长被问到，突然成咗如梦初醒咁嘅样，急急企咗起身，双手抹下眼。马侯爷、六阿松两个就好奇怪咧，继续追问啦：道长天师啊，点解咁噶？唔讲说话嘅道长天师登上云台，合埋眼。最后讲：天机贫道不得泄露，不敢泄露。就喺呢阵时，突然间入咗三个道人入嚟，急急讲啦：师父烦心动，神仙气乱，请两位施主速嚟道观啦。呢阵时嘅六黑松心知道不寻常啊，趁住众道人唔为意，急急攞咗啱先道长合埋眼用朱砂毛笔写嘅签语纸仔收埋，佢大惊大喜，半信半疑，喺道人嘅催促下，双脚下跪，再叩响头拜别道长天师，就急急落山啦。转下眼又过咗半个月咯，六黑松而家就越嚟越担心，千几人三个月嘅伙食费俾上级发现啊！商界义气嘅朋友马侯爷、欧经理佢哋话，仲要等半个月延钱先至到手，先至帮得佢归还士兵嘅伙食费用。六黑松就猛咁心谂啦，道人天师批命话自己系龙命，终归会登上青王称霸之路，一定系位尊而金多嘅。唉，点知而家终日担惊受怕喎。忽然有日，上级军部突然间派咗六个军官嚟，分两部汽车到达三三四旅。六黑松就急忙带住几个营长行出军营大门口外边迎接咧。入咗旅长军营，六黑松就指挥众手下快快送上茶烟食物，热情有礼，认真招待。不过入嚟嘅军官咧，唔止唔接受客套。个个仲冻笃笃企住喺度话：我哋系嚟检查三三四旅钱银粮物系咪齐全。六阿松一听，知道唔妥啦， 只是整色整水笑笑讲，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台下六位长官坐下先，等我立即交出重要账簿。讲完高高兴兴拧转身去办公台个柜桶度攞账簿啦。就喺呢阵时，陆克同旅长对六位军官又笑住讲啦，你睇外边边个嚟咗？嗰六个人就本能向外睇啦。哇，声未完，说时迟那时快，陆克同双手揸住两支快打短枪，砰砰砰砰砰砰，连续飞快向住六个军官打出无数子弹。嘿，呢下真系殃地出老虎啊！令到六位上级派嚟嘅军官个个冇法子闪避，即时倒地身亡，欠旅长办公营房。跟住陆克松就大声落命令，全旅紧急集合，带齐武器喺大交场度，所有人限半个时辰到达。因为军令如山，未到半个时辰，千几号人马已经变成全副武装嘅急行军队员，个个带齐武器已经到达大交场。呢阵时，副旅长同其他大兵官都列好队形，又见总指挥陆克松旅长满面杀气，一阵风咁急急脚行上大教场中间嘅司令台度讲话啦。 何啦，各位兄弟，战事紧急，而家先话俾大家听一个好消息。为咗改善每个人嘅伙食同各种开支，本三三四旅从今日起，士兵以上同各级士官都一律加发薪水。系几时？再过半个时辰，全三三四旅立即调防，要马上离开本地。去边度？系军事秘密，本人唔可以讲出嚟。总言之，几日之后，大家自然会明白。如果有人敢违反，扫地正法枪毙，要佢窝火。 讲完，砰！顺手向天就打咗一枪。旅长亲口讲嘅一番话，哇！即时令到空气好紧张啊！总指挥旅长急急要做嘅事情真系多啊！而家陆克松本人咧头戴钢盔，全身武装，带住一班心腹营长同连长。在大部队开拔之前，亲自指挥官兵两百几人，一出手就杀了十几个人，突然间抢走两家无法子抵抗的大银行全部金银细软钞票，满载而归，只是用了半个时辰。是兵变头领又是大贼的陆旅长，又再带着大部队火速离开东方军第五军团控制下的范围。陆克松的造反军队从此就急行军了。咦，不过奇怪的是，第日叛军发现所有的东方军都让开一条路，不跟他们交战。陆克松见到这样的状况就哈哈大笑，对手下人说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而是有天兵保佑我哋啦。 过咗个时辰，陆克松又话啦， 所有东方军都唔敢同我陆某人嘅军人交火，实系神灵保佑啊。何乃我唔称王，边个称到王啊？我啲朋友都话啦，时势做英雄之后，又要立即做出英雄做事势，所以要快刀斩乱麻，杀杀杀杀杀杀杀到个冚家窝火，就是快刀，果然好嘢。 嗱，话分两头，鬼从嚟消息灵通嘅马后爷、欧经理等人，对陆克松突然间杀人造反、抢银行嘅事，而家虽然好惊讶，亦好震动。不过他们早就有个更大的惊讶和震动，所以现在反而不觉得太离奇。他们想到的不是离奇，是来大功告成已经没几远。现在众所周知，东方军第五军团直接管辖三三四旅的顶头上司是军部。军部收到的告密信三封， 内容全部都是清楚告发陆克松早已将军中钱粮物贪污为己有，兼且在赌场大赌特赌输晒无数公款。马侯爷手下勾德亲自手写，一一列出清单，再用火漆封面直接寄到334旅顶头上司军部。军部所以好快反应，先有六位军官突然间检查账目的事发生，亦即是话军部未收到告密嗰阵，马侯爷佢哋早就做出好多更加秘密嘅事。其中有一件最重要嘅事，係事发前几日出现嘅马侯爷等人认为时机成熟，嗰日当面话咗自己真实身份俾陆克松知。我哋两个係北方军情报官员行动处长同大队长。哇，陆克松听咗成个牛咗，佢心諗吓，何那斯洛，原来你哋含都系假商家，清兴道弟大讲义气，正因为卖布唔带尺系全心不良啊，先系引诱我去赢钱，谁知容易赢钱之后嘅日子，就一定冇唔输钱嘅日子。当我嘅军粮钱银全部赔晒之后，你哋又诈义气借钱话要等一个月。你老尾啊，一个月咁耐阿叔仲有命咩？分明要逼我卖军火，可拉斯咯，设咁多圈套嚟困我。哼，我陆某人都唔系好嘢㗎。嗱，思前想后，土匪出身嘅陆克松一拍头壳，即时无法再忍受，远近睇到一样清楚，只见两眼白多黑少嘅眼物突然间急一下反转，额头上下周围露晒青筋，右手本能咁唰声掹出厉害嘅杀人短手枪，叮叮又快如闪电咁向后褪咗半步。呢、這个动作呢就等于用枪快速对准马侯爷同欧经理两个最要害嘅地方，大喝一声：柯拉斯洛，原来你哋系狗样嘅人，全心害我，你哋系北方军系敌人，阿叔今日要杀你哋个冚家窝。凶狠嘅大恶人，有时一声叫喊可以吓死好多人噶。面对厉害人物枪口大叫之下，喺呢个生死关头，从来好多人都会吓到脚仔软，企都企唔稳，啲尿啊赖到裤浪都湿晒。呢人士仲唔下跪求饶，仲等何时啊？谁知此时此地嘅为首者，身材矮细嘅马侯爷，唔止未见惊慌，其真正嘅程度啊，照旧与平时谈笑讲话不分上下，确实系怪事噃。随时会死嘅马侯爷一味阴阴笑， 旅长大人，恕我直言，你讲嘅话呢仲未够准确。我马某唔系狗养噶，马某人系山野恶狼养大噶，狗同狼啊点同呢？做我哋呢行嘅人，冇狼嘅本性，狐狸精嘅头脑，唔饮豺狼奶长大嘅话，我会有命到今日咩？本人去死系迟早嘅事。你老兄今日凭一时之气杀咗我，兄弟本人嘅命根本就唔值钱。不过你老兄就有所不同啦，老兄系个前程远大，天山道长已经指出，经过神仙算命，阁下系有好多荣华富贵等住你嘅大人物嚟啊，旅长大人，我哋唔为弟啲，我哋为狐狸真心合作，多年嚟暗中不惜经历千山万水追随老兄左右，亦是为了今日同明日的合作，我哋有合先至有作为，为了大的利益我哋唔合作唔得啊，为了双方合作，我哋北国军人要用烂命先成全你老兄的大业，在今日天下纷争的大好时机， 我哋先利用你东方军旅长阁下手上嘅一切，以及老兄个人嘅经历同胆识，兄弟本人敢保证，唔使两个月，一定会神推鬼送老兄嘅大名，成轰动四海江湖嘅大英雄。日后兵精粮足、实力雄厚嚟独霸一方青黄嘅日子仲远咩？啊！望你到时要记住我马某人有啲少少功劳苦劳。 眼前视死如归嘅马侯爷一番话，令到气上心头嘅绿黑虫就开始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定尾，一时难落手，即时开枪，个心谂：啊，如果我今日开枪怼冧卡拉斯罗二人，最多啊出下啖笨叉气啫噃，输咗个军粮钱粮，照旧系冇着落。现时自己早就属犯法之人，打后嘅日子啊更加难挨啦。佢哋而家口口声声系保我图大而发大财，咁你哋既然系北方军派嚟嘅人，要利用我，咁我陆某同样可以反利用你哋啊！只要我陆某人朱七大哥有好处，理得佢咩敌人、坏人、烂人呢？谂就谂定咗啦，不过未开声住。咁对方受威逼嘅马侯爷见绿黑松枪口忽然间喐咗下，知道绿黑松咧喺度思前又想后，有转机啊！即时就笑住讲啦：话， 哎呀，绿大哥，我哋呢啲烂命留喺你身边周围，目的系帮你开路，有用嘅时日多啊！嗱，我话个好消息俾陆大哥知啊！我哋北方军司令部已经帮陆大哥你谋到一份好差事，委任状就喺我哋呢处。欧大队长，快啲攞金榜提名出嚟俾陆大哥过目。 系，高瘦嘅欧大队长一声答应。好快双手诚惶诚恐，捧着北方军司令部委任状上前。金榜提名睇嚟冇假喎，原来封官头衔呢系先遣军司令嘅委任状，北方军总司令部签发，抌住红大金印，白色纸、黑色字嘅厚纸本上边写明册封绿黑松为先遣军司令部司令。哇！眼前嘅一切变化真系快，大好事出现，功名利禄之下，立即令到绿黑松面上跟住变啦。啱先嘅杀人凶相就慢慢逐渐消失。马侯爷就继续讲啦：话， 绿大哥，我哋北国军司令部睇中选中阁下，完全系慧眼识英雄，所以北国军司令部除咗册封先遣军司令一职之外，仲有千里河山赠送俾你啊！你睇，离本地百里之外嘅龙虎山一带，东方军任何兵团都未敢进入，因为怕北国军队。如果得到北国军唔进攻嘅话，此地区军队一旦进入，就变成易守难攻、牢不可破嘅宝地。嗰时土地肥沃，陆大哥，如果你带住先遣军进入此地另立一国，我哋北国军唔单止唔进攻你，仲会喺北面长期保护你，自成一统天下，何乐而不为呢？陆大哥啊，我哋隐瞒身份系出于用心良苦，不得而已。我哋系有合作先有所作为，我哋系最佳搭档，系千年不遇嘅好时机啊！陆大哥， 马侯爷忽然间又叫声： 欧大队长，快啲攞龙虎山军用地图出嚟！ 好快，马侯爷就笑口噬噬，双手献上地图。哇，做国王、即是皇帝，绿黑松又制唔制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